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嘅、 黎远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雅、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哦好，喂，我哋今日又翻嚟二十啊，最后一集嘅二十、三十、四十啊，今集系 最后一集啦， 系啊，最后一集啦。 经过大家为做咗呢集，其实系七百四十八集嚟啊，仲系咁上下啦。长寿节目，我哋唔系爱回家，大佬停啦，系咪先？ 唔系，即系停一停。 最后一集我哋梗系最重量啦， 停一停啊，停一停啊。 但系咪咁耐都冇试过揾女仔做过，女人做过， 扛妹咯。 我卡妹， 有卡妹咯，算唔算 咩？我系想 先净系得佢， 我系想请 Jace 嘅，咁但系即系人哋唔得闲啦，又唔睬我哋啦呢度， 我未唔睬你啊，大佬， 系睬你，屌你， 你唔叫我请佢咯，我请佢包 头先喺度，我都已经想请佢啦， 你唔早响， 除咗请佢，仲想啊有佢， 你想有佢啫， 啊有佢啫，喂，今日我哋有嘉宾嘅，有阿姚坚啦， 系。 好多人鍾意聽你喎，發覺好多人都同我講，即係我啲朋友啊嗰啲 呢，其實呢個節目完有有 爆料㗎咗 完呢，因為佢呢佢喺度攞埋我哋啲位，咁我哋仲唔鬼做呢節目， 唔好講呢個敏感嘅嘢啊， 係 啊，位嘅人都有一個啊，唔好講埋衰嘢， 咁仲有啊最愛張 Sir 啊， 係啊， 咁 我哋今日要講個題目都好爆啊， 好爆啊， 自從即係上兩個禮拜唔知幾時出啦個集節目，阿 Kenny 話要打佢同佢 隻抽， 同佢隻抽啊，同之後呢 系咩？ 哇！成龙跟住入咗医院，你唔系真系谂住同佢只抽打入医院啊？ 隔空已经打咗佢入医院， 你一个隔山打牛啊！ 唔系咯，好坚，好坚抽， 系嘛？ 我你入医院避你， 离身先。我系今集嘅推咪嘅啫，我监制啊，内容同我无关 系啊。嗱，内容都同我无关啦。嗱， 呢排好多袭击案啊，份嘢未出又俾人袭击，咁样呢段嘢唔关我事啊。 Kenny 一同我讲话要讲呢个 topic， 我就觉得系我。成个节目我都谂住转述嘅啫， 系啦，咁转述之余咧，嗱，而家我哋每人手拿住一份关于成龙先生嘅一份文件咧，都系 Kenny 俾我哋噶，都系招读嘅咋， 招读， 同我哋三个无关， 全程都系关我事， 冇错，申报晒， 咁我哋演员嚟嘅啫，十一页纸 ，OK， 嗱，有晒对白，呢句要签，呢个张 Sir 啦， 我 OK， 得，跟住讲， 陈广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七号，咦，佢四月七号噶？ 系啊，四月七号， 同我一日喎。 哎呀， 哎呀， 咩座 唔怪得啦， 咩座？ 唔怪得，即系 都系成功人士啊！ 成龙啊， 大家都咁 nice 啦，但佢食好多嘢，我食好少嘢，我好唔公平啊！ 啲喜好嚟嘅啫，同几时出世冇关系 嘅。喂，原来佢已经六十岁啊！即系我嗰次都系鸠吹嘅啫，我嗰次鸠吹嘅就话六十岁，但系原来系真系六十岁。 你有咩时候唔鸠吹咧？ 计都计到啦，我细细个嘅时候睇佢醉拳。开始喂，嗰阵时都好细个嘅啫。 醉拳金乃迪啊，佢 系啦，大佬。 吓，咁我哋点样开始啊？因为呢个人都好传奇啦，亦都系即系横跨二十、三十、四十嘅一个， 都系 代表啊。吓，咁啊，所以我 最你讲讲佢原名先，我好中意佢原名。 嗱，佢原广 生， 原名系陈广生， 系嘛？ 但佢个族名咧， 又点？佢点分咧？呢个我都唔系好晓。 嗱，关于佢系 佢还族嚟咩？佢 咩人咧？就好多好多传闻噶。佢个族名咧就叫房氏龙， 真系冇改错名。 房就系一间房嘅房啊。 系啊， 嗰个氏就唔系即系房氏嗰个氏，即系人。 但 系 冇改错名啊，好明显啊呢个。 所以点解姚坚头先问点解佢食咁多，你食咁少？ 就系因为个名咯。 有冇呢个名啊？ 冇咯， 未必嘅。佢睇下族谱可能有。 嗱，跟住咧，嗱，我要揾翻我哋讲嘅其他嘢先。我就揾翻咧，佢系认屎认屁咧，认一个族噶。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噶，有噶喺后边噶，有噶。房唔知咩系中国咩古代咁样噶。 系啊，系啊，好显嘅家族咁样嘅，跟住就俾人踢爆，佢话唔系咁样嘅。 系啊，仲有佢老豆。 佢老豆勁，我個名叫防盜龍，即係好， 佢唔係賣防盜嗰啲嘢， 應該唔係，但係個名勁咯，我覺得。 啊，係啦，佢就話自己咧係房玄齡嘅後人， 係啊係啊，原本有我 cut 咗 唐朝嘅宰相。房玄齡嘅後代，咁啊佢又認祖歸宗，咁所以改名咧就叫房氏龍。咁但係就俾人踢爆咧，就話佢認呢個人呢個房玄齡咧係一廂情願喺度扮皇族 扮皇族， 跟住就俾人恥笑。 但佢勁過皇族啊，好明顯。 係啦，佢就俾高登仔講咧，就話咧這種攀附嗱高登講噶， 係高登講嘅。 這種攀附先人的做法非常硬膠。咁係咪攀住姓房嗰啲人呢就唔知啦，得佢知啦。 OK， 咁、啊、我哋假設佢個真名都係叫做陳廣生、成龍咁樣囉。 藝名啊，成龍啊， 英文名叫 Jackie， 係囉。又陳元龍又元流咁樣，好扭 舊。就因為七小福嗰 陣時候呢， 元乜元乜呢佢改過叫元流，但係就最後佢唔係流啦，堅㗎啦， 堅㗎啦。 喂，唔好繼續玩佢嘅名，冇嘢講啊，唔係太多嘢講啊， 個名叫玩啦。我真係好鍾意佢個名同埋老豆名好勁啊，我覺得。佢個仔都勁啊， 房祖名， 租房名啊嘛。 是啦， 即是成家都是搞嗰啲嘢㗎嘛，有防盗啊，有防事啊，有租房咁樣，成家都係都係同間房有關嘅。 啊，咁佢姓房冇冇計啦。咁我哋講下啲戲啦。 喂，佢啲戲其實真係好嘢。嗱，我哋之前有講過啦，即係佢嘅戲有幾，即係佢當年80年代有幾勁啦。 勁。 即係想推介幾部戲我就覺得係正嘅。 例如呢， 例如有即係如果我又講後少，因為成雕手嗰啲呢就比較係真係 好睇嘅，你冇睇過。 我有睇，我睇 咗 雕手啦。 粵語片。 我又有睇翻， 睇翻睇， 睇翻睇，翻睇， 翻睇嘅。 蛇形刁手，好睇嘅其實都。跟住呢一個另外啊，佢有嗰套咩鬼啊？屍底出馬，我又覺得好睇啊。 蛇形刁手， 嚇蛇形刁手之後出馬啦。跟住有套一朝半式闖江湖，我都有睇啊呢套。 係咩？ 呢套都係好嘢嚟嘅。 呢套我冇睇喎。 呢套好嘢嚟嘅呢套，佢 OK 㗎呢套。 冇留意。當然，因為係咪醉拳係令到佢叫做飛星國際啊，或者係叫最收得？ 唔係，佢飛星國際係拍呢個炮彈飛車。 炮彈飛車。 你有睇炮彈飛車啊？ 我有。 炮彈飛車 好犀利㗎， 有 不雷諾士、羅渣摩亞、 好多巴 拉科西㗎，佢係打入荷里活嘅第一套片，但係都票房麻麻嘅。 仲有殺手豪啊，但係其實嗰套戲我唔知佢做乜鬼㗎喎，佢揸架車飛嚟飛去咁樣。 嚇！殺手豪係做一個殺手咁樣咯，就係唔知佢做乜。 嗰幾套就其實西片嗰幾套就好撚 gap 嘅，我覺得，即係佢。早期嗰幾套西片係 gap 嗰陣時都係一般華人嘅演員去攝下某個角色、啊， 攝一攝㗎咋、 啊，做啲契弟啊，搞下笑啊，咁嗰啲。 但佢都開始叫紅㗎啦嘛，喺香港。 咁嗰陣時係冇乜即係華人演員打。 冇嘅，冇嘅。 唔係因為佢開頭打荷里活嗰陣時咧，佢尷尬嘅，嘉禾幫佢打咧係尷尬，因為如果你打到一個即係將佢嘅形象打到好打得啊，好正氣咧，荷里活就佢就驚荷里活啲人話咧，你學李小龍。 嗯。 因為真係房氏龍可以出嚟，就因為李小龍死咗嘅，所以嘉禾就要搬一個另一個人出嚟，就係、是、叫做房氏龍，即係成龍大哥嘅。 嗯，整住。 咁、啊、但係佢打荷里活咧，就係、是、有少少尷尬，又唔想俾人話佢係扮李小龍或者代替李小龍。 咁佢又扮唔到李小龍。 但係佢喺香港啲戲咧就好，嗰陣時咧嗰、那個年代咧就好名正言順咧，就係、是、我係李小龍嘅接班人咁樣嘅。 啊，系啊，因为 啦，就是、香港佢就咁打，但系荷里活佢唔敢打，所以荷里活咧，佢拍嗰啲炮弹飞车或者杀手豪咁样咧，其实就即系好奇怪嘅佢嗰个角色，好似一个华人僆仔去到外国咁样，戳下咁样， 系唔知做咩嘅， 唔知做咩打下打下见鬼佬话打啊，咁 抽几下咁啊， 抽几下咁好型咗 ，I am win 咁样， 即系嗰啲系 gap 抽嘅，咁嗰几套就。真係麻麻地喎，佢就係可以不睇㗎。咁但係反而佢去完荷里活返嚟呢，就即係我覺得第一部叫做震撼，即係叫做震撼我呢一代啦，正式震撼我呢代就是 A 計劃，我覺得。 係、嗯、正想講 A 計劃啦。 係啦，呢部就真係好睇啦。因為 A 計劃就加咗元彪同黃金寶。 係啦。 加埋佢兩個。嗰陣時仲有陳慧敏啊，不過呢啲都係俾佢打嘅，全部都係。 係啦係啦。 最好睇嘅迪威。 係。 阿迪威又系出嚟俾佢打个扑街噶嘛？ 一定系噶啦。 咁啊，加埋阿洪金宝又好睇啊，袁彪又好睇。 边个做女主角 A 计划？系咪关之琳啊？ 唔系，唔系第二集，第二集先关之琳。 梅艳芳系边 度？梅艳芳系 文初噶， 好厚噶咯嗰套。 梅艳芳嗰套系咬之玫瑰，嗰套叫做奇迹。 奇蹟， 奇蹟 系啦系啦，好嘢， 奇蹟。咁就 差唔多九零年嗰阵时， 嗰部好后咯，嗰部奇蹟已经唔好睇啦。 八八年 系啊，奇蹟已经唔好睇啦。但系 A 计划当年都收即系 收二千噶 票房啊，同埋佢最劲嗰幕系咩嘛？爬咗上个钟楼度啊嘛， 即系跌落嚟啊嘛。 系啊， 系啊， 嗰幕应该系真系佢嚟噶嘛。 嗰阵时佢后生应该系佢嚟嘅， 应该系佢嚟噶嘛，因为佢计紧错数啊，好似跌落去。 都冇事啊！ 佢冇扭出头颈嘅， 冇十岁啦， 佢系头落地啊！大佬嗰套 嗰阵时系即系一个先河，就系话佢拍摄嗰阵时嗰啲特技啊，或者真打啊咁样咧，就喺个套戏之后就播翻出嚟啊嘛。 系啊， 咁啲人睇到哇，原来我以为你就咁打一打，天，原来咁激噶，哇，好劲啊！咁样， 即系只钟楼好似跌咗两次噶， 系啦，跌咗几 次， 试 咗一次就再嚟多次。 我记得佢有上《欢乐今宵港》呢幕嘅， 系啊，拉屎嗰次佢系入咗医院停晒噶嘛，应该系， 系啦， 因为佢净。头落地噶嘛，扭到颈绳个头凿落去噶嘛，直情。 哎呀，咁都唔死得添。 冇嘅，你因为佢因为之前头先你讲翻就系，譬如说李，因为系咪因为李小龙出嚟？因为其实嘉禾由李小龙之后，其实好多一啲已经系唔出名嘅人去扮李小龙， 嗯， 即系谂住食翻呢条水， 但 仲有得食，全部都濑晒嘢嘅， 全部死晒嘅。 咁结果咧，佢哋谂咗一条桥咧，即系唔系一条桥嘅，同埋嗰阵时动作片咧又会开始有啲转变，咁佢哋咧就吸咗。嗰啲咧，好似查理卓別靈同埋基頓， 嗯， 基頓你知唔知？即係 基頓唔知 冷面笑匠， 嗯， 你去 YouTube 一陣間，我俾你睇翻知噶啦。你見好多嗰啲嘅動作場面咧，嗰陣時候默片啊嘛，全部都係 冇聲， 冇聲讀。哇！即系俾阴到啊！我系都知麦片冇声啦，屌！ 系咁上下讲嘢，张 Sir， 你原谅，即系你原谅佢啊！ 啲反应都个战斗啊！如果我答佢，系啊，好戇鸠，屌你老味！因为譬如咧，嗰啲火车啊、过桥啊、炸桥啊，成个桥跌落嚟啊，譬如喺。就好似頭先你講嗰場喺啲鐘嗰度玩個鐘啊，鐘樓咧，全部都係基頓出現過嗰啲場面嚟嘅。 不過我真係知， 全部都係嘅。咁嗰陣時佢喺默片嚟講，咁佢都一個基頓都係一個搞笑嘅 動作， 一個特搞笑動作嗰個形象嚟噶嘛。即係比查理係更加 extreme 嘅，即係查理都會講翻一啲生活上嘅嘢。咁但係佢好多一啲真，因為佢哋買班出身啊，咁所以佢一定係識得咁樣做。咁成龍咧。就吸咗呢一樣嘢咧，就擠喺一啲動作裏面，成為新香港嘅唔係淨係武打啦， 動作 喜劇啦， 喜劇 啦。 但唔係嘅，如果你賀歲片咧，睇成龍係開心嘅， 冇錯。 你睇佢打咧，跳來跳去啊，喺條欄杆嗰度轉來轉去，即係當然打交，你唔會喺條欄杆度跳來跳去噶啦，但佢會嘛。你會睇得好開心嘅，即係好賞心悅目嘅啲打鬥。 嗰陣時我記得一睇完，我就出嚟就跟住捐嚟捐去俾阿媽鬧撲街 啦， 跟 住 正大鑊。 係啊，我最中意喺欄杆跳轉來。 唔係啊，我意思係九叔啊。 我一睇完嗰啲戲，我就上身，我變咗成龍 啊！ 係， 一定㗎啦，我哋細個嗰陣時一定係㗎啦。 你嗰陣身材都仲扮成 龍。你黐嘢，而家鬼變咁 fit， 而家我而家扮到而家個史泰龍咯，都可以扮啦。 喂，唔同嘅喎，即係譬如我僆仔睇，喂，我又睇劉家輝開始，喂。睇劉家輝 就硬少少， 去到喺翻到屋企冇嘢噶，老豆老母唔會怪你，因為你扎馬嘅啫嘛。因為套戲都教你扎馬扎好耐。 你唔係聽 A 計劃鬧啊嘛？你要老尾啊！屋企冇鐘樓俾我跳， 係咪？咁但係睇成龍唔係嘛？床下底點樣擒上第二格？第二格點 擒上 第三？第二就第三格好快咁跳翻落嚟地下。 咁啊，鬧咩鬼啊？咁啊，賴嘢啦！嗱，跟住 A 計劃之後咧，就係奇謀妙計五福星。呢出又 系 好笑， 呢出又系经典到不得了， 经典到爆啦！ 即系虽然成龙都系半客串咧，度都系出 串 客 串 系啊，客串，因为有刘德华噶嘛，都刘德华当年就啱啱话佢搞唔掂，就转做即系转做打戏啊嘛，就呢部就去接噶嘛，特登帮佢接噶嘛，就喺中段喺汽水厂嗰段又 元彪 好少啊，元彪啊。刘德华同埋成龙嘅阿铁力威啊嘛， 系啦， 咁咪就话啊出话咩福星又唉，我话咗我哋系福星啊，出亲嚟接单劲嘢咁样，嗰场又有打嘅，但系 哇，你都念到好熟下喎， 《奇谋妙计五福星》我起码睇过五十次，我谂最少， 哇， 真系好好睇，你唔觉得好好笑？ 系好睇，但系未止睇五十次咯， 因为细个佢写嗰啲剧本咧，我哋唔识笑啊。 佢本身就系成龙嘅 fans 嚟， 我都系佢 fans 嘅细个时候。 我以为你话要打佢，我以为你敌对都好紧要。 而家敌对啊， 我转翻个 tone 啦，而家咁样。 打者爱也，佢就因为曾经好崇拜啊佢， 今時今日嘅佢就好想打鳩佢。 唔係因為當時咧，佢寫嗰啲劇本我又好中意噶嘛。但係細個喺戲院睇嘅時候，你又唔明佢講咩噶嘛。因為其中有一幕咧好白痴嘅，咁佢哋喺度問阿岑建芬啊，佢阿岑建芬個妹係阿紅姑嘛。 係啦係啦。 咁跟住上面衝緊梁美落嚟啊嘛，跟住你幾條友又不凡咁啊，同埋阿長長林嗰啲不凡就話， 但係同前冇關咗呢啲嘢。 我、哦、呢、這個冇，不過話佢寫劇有關嘅。我話佢寫劇本好睇啫。咁咪喺度排隊，咁咪就話啊，你嗰個攣毛細妹咩樣啦？佢你睇下攣毛就知啦，唔方便。跟住後屘啊，佢一落咗嚟，個個呆曬望住佢，跟住走埋四條友走埋問阿岑建芬，佢話喂，攣毛，你老豆你有冇係咪親生？佢話梗係親生啦。咁你老豆做咩噶？佢行選嘅咯。跟住佢哦。但係當時我細個係唔識笑噶嘛，呢啲 橋全部都係曾志偉。 係啊，你要去到後尾，你懂得聽佢講乜嘢，你先覺得好笑噶嘛。但係當時睇你係真係唔係好知佢嗰個想表達啲乜嘢噶嘛。 因為當時我自己入戲院睇《奇聞妙計》五福星咧，就真係睇洪金寶嘅。 洪金寶又好睇 嘅。嗰啲肥嘟嘟乜肥騰騰咁跳嚟跳去又好過癮噶嘛。 佢都好睇。 即係呢扎戲就係因為呢啲你唔覺得呢啲動作係呢啲人做，但係佢真係做咗出嚟噶嘛。 但其實條大 Q 好 gap 嘅啫嘛，佢好多戲都係。 但嗰陣時我哋僆仔， 但 係 好開心嘅， 開心 gap 得嚟我都覺得開心嘅， 好開心。 你話好 gap 咩？而家嗰啲咪仲 gap 喎？ 咁啊， 幾廿年前嗰啲好好啊。 呢個我哋真係認真，佢哋嗰陣時真係認真度 gap。 係啲 gap 係真係正。 同埋嗰陣時候，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如果由譬如成龍嗰個轉變由 A 計劃開始轉其他嘉禾嗰啲戲，你睇到嘅就係、是、除咗真功嗰種真功夫加喜劇， 嗯、 另外就係因為新藝城開始打到嚟啦嘛， 嗯， 新藝城係帶咗荷里活嗰個計算方法拍戲啊嘛，咁、 嗯、 跟住咪開始有奇聞妙計五福星啊。咩快餐車啊嗰啲支持你嗰啲嘢囉。 但其實如果三個嚟計呢，即係三個都有自己拍戲啊，三條友都有自己開做導演拍啊，元彪啦、啊、洪金寶啊。洪金寶嗰啲就好散嘅，即係洪金寶都仲圍到個古仔，但係圍得嚟就比較散啲。 個編劇問題囉。 唯獨是係成龍，因為佢導演㗎嘛，唯獨是係成龍一個佢可以攞到個古仔之餘，佢可以好流暢地完整咗成個古仔囉。洪金寶嗰啲冇面比啊嗰啲。好多部佢都係 飛鷹、東方秃鷹啊，東方秃鷹真係好鬼秃鷹啦，大佬啊！ 但係都係 機關槍肥肥肥肥肥 肥，係啊！佢係 場面咯， 佢係扮 Rambo 場面咯，係啦， 夠場面扮 Rambo 啦，開槍飛車夠唔夠？ 咁但係當然我哋成龍大哥唔係行呢條線啦， 唔係。 嗱，如果佢嗰陣時有一年一部大片嘅，啱講譬如 A 計劃82年啦，跟住 警察故事啦， 福星啦，跟住之後咧84年咧就去到龍的心。 哇！呢套好嘢， 呢套又係勁啦，呢套又係講劇情啦，煽情煽到你爆啦！ 呢套係佢叫做即係改戲路啊嘛， 即係啦，即係細鬼打嘅 新嘢啊嘛。 但係佢都係做警察，但係佢唔係 佢好中意做警察嘅，唔知點解真 係。係佢成個樣都係警察啦，佢成日都攋起槍噶嘛，支槍冇子彈啫，喺度槍 擺低槍條去彈過啲 啊。跟住到龍的心， 龍的心好似係朱寶義有份做噶嘛。 好似 佢條女係朱寶義， 朱寶義 係啊， 朱寶義就 係啦，係啦。咁跟住八五年 後屘有爆喊戲嘅朱寶義， 哇！呢套緊要啦， 有啊有脱嘅。 八五年都緊要講， 不如講朱寶義啦咁。 朱寶義真係好正，你 冇辦法，一節目一有 Kenny 咧就 冇辦法，你一 就會偏風嘢。 心嗰陣時我哋睇真係喊到豬頭㗎，係 嘛？ 我好鬼可憐㗎。 我哋嘅教育就係男仔唔應該喊㗎嘛，但係都喊到豬頭㗎嘛。 我記得洪金寶有食咩咯？食呢個大餐嗰度，因為佢玻璃出邊見到人哋俾十蚊貼士，佢以為係十蚊啊嘛，帶埋成班細路入去揸係十蚊，跟住又記住老死扮衰仔，冇食咁多。 好嘢喎！ 我記得有一次同阿大哥。唔係成龍大哥啊，係洪金寶大哥。佢拍戲嘅時候，佢咪講呢條橋係佢出㗎嘛，即係佢覺得應該係時候要有啲變啦，成龍要有啲變啦，即係咁樣咯。 佢即係跟住佢今次就嗰次變得好犀利，即係直頭好似有人性咁樣呢個人。 係啊，即係唔係齋 唔係打 tricks 啊嗰啲 嘅嘢，唔係冇曬人性啊。 呢套戲佢有份提名最佳男主角， 係 但係攞㗎嘛 嚇， 唔係佢攞㗎嘛。 有，但佢第一次提名好似係呢套戲， 佢係以後都攞唔到㗎佢。 佢跟住有攞過㗎， 冇唔係。如果金像獎冇， 冇啊， 金馬獎有。 金像獎香港嗰個啊嘛， 香港嗰個從來 佢睇唔起啦，佢唔係香港人。 哦，咁啊嚇， 佢攞韓國金像獎， 金鐘獎啊，韓國攞。 咁跟住八五年又犀利啦，三套都係必睇，《警察故事》。 啊，《警察故事》真係好好睇，你講。 好睇， 真係好睇，八得了，《 跳巴士》啊， 跳巴士 咁樣嗰啲， 拿把遮勾住個巴士啊咁樣。 啊，咁保護張曼玉啊。 呢套戲係令到好多人去考警察嘅，真 係。係啊，以為警察真係咁 嘅。以為警察真係巴閉㗎嘛。 而家都巴閉。 警察咁樣咯，嗰期入去做警察啲。 同埋香港係第一次有啲挑，即係唔係第一次，即係比較係多人知道，即係挑戰，即係政府嗰個制度。 一啲僵化嘅制度。 哦哦哦， 即係咁樣。 嗰個制度就喺林國雄啊，蔡拉蕭嘅手上啦。即係又好似好有人性咁樣，但係個制度又好實嘅。但係我係明白你嘅。 係啦。 但係個制度我唔俾你咁做，咁我又咩？但隻眼開隻眼閉啊。 林國雄係啊，警司嘛係嘛，成日 係啊係啊。阿家驅，你自己去啦。哎呀，我當睇唔到啦，成日都係咁樣嘅，好 Q 煩。去到第二、第三集都係咁樣。 唔會噶嘛，而家通英唔會㗎。 通英唔會，佢即刻拉鳩啊，即鎖啊。唔係，同埋佢有一場咧，嗰個木屋咧係搭出嚟㗎嘛，應該我記得。 成條村搭出嚟。 成條村。 即喺山坡度搭出嚟， 真係好難搞喎！ 即架車衝落去嗰個， 一下就玩完噶咯喎！嗰度， 佢哋開始同荷里活接觸，開始接觸合作啊，或者睇人哋觀摩人哋點樣拍戲啊，咁佢哋開始哇，原來可以咁嘅喎！因為通常我哋都喺一個片場嗰度搭個落頭啊，或者最大啲嘅舊時李昂場咁，可以搭曬成個四合院啊、宮殿出嚟啊，咁但係一。搬動作片都係喺森林啊，或者喺街嗰度飛接凳啊，即係之類。但 係 原來佢哋睇翻啲鬼佬，佢哋拍嗰啲戲就係成條村都可以搭出嚟嘅。 嗯， 即係佢哋可以咁做，點解我哋可唔可以咁做咧？ 可以。 喺嗰陣時候，佢哋個勢力嗰、那個財力梗可以咁做啦。 但我想問一問，去到呢個年代嘅時候，啲戲，譬如呢套戲啊，《警察故事》收2600多萬， 出百萬好。 你計翻通脹，而家過億㗎啦， 好撚多啊， 好犀利啊！ 嗰陣時其實 係啊， 香港電影有冇海外市場？應該八幾年係咪已經開始？ 嗱，佢哋嗰陣時日本市場大㗎啦， 日本、韓國、東南亞殺曬㗎啦， 殺曬啦！我諗真 係，因為去到2000多萬 就借講香港嘅啫， 就香港。 因為去到八幾年咧，我唔記得88定89年咧，我係曾經 gap 到咧，就走去參觀，唔知跟咩隊咧，係參觀青山醫院嘅，青山嘅病精神病院嘅。 O K 喎。 嗱，點解同成龍有關呢？係嗰陣時青山精神病院裏邊咧，有我唔記得係兩個定三個日本女仔。是嚟咗香港揾成龍， 入咗青山， 跟住黐咗線嘅，真係嘅，佢見咗成龍之後真係黐咗線嘅， 咁大鑊， 係真係。 呢個係我記得，有一見到佢真係失禁咁樣個樣，係啊，真係口水鼻涕眼淚一齊飆啊！唔係嗰陣時成龍 失禁真係失禁真係執唔落嘅。 我想話點解成龍大家嗰陣時係香港人偶像咧？ 係 你知日本。亞洲龍頭嚟啊嘛，撲街日本仔其實打我哋中國人已經係閪啦。今時今日我哋香港人有個偶像走出嚟，喺港妹見到會流曬鼻涕失禁嘅，淨瞓喺度都得嘅。咁你話幾咁巴閉？喂，好鬼羨慕，好鬼崇拜啊！成龍大哥嗰時候， 真係㗎，我唔知而家。 你知唔知日本最受歡迎係邊個演員喺香港？ 成龍啊？ 唔係 邊個？ 林正英啊？ 系咩？系啲僵尸片， 啲僵尸片咯， 系啊， 系啊， 好红啊！ 因为香港人就系咁样啊。咁啊，跟住嗱，真系噶，你如果有人喺青山嗰度做咧，或者住喺青山听紧呢个节目咧，可以即系 Facebook 翻俾我哋。嗰两个日本，嗰几个日本女仔仲 系咪仲坐紧咧喺度？ 唔知啊，因为真系黐咗线嘅，我睇住。系真系黐咗噶。 医生同你讲翻， 唔系嗰个嗰几个日本妹咧，系会一路咁样讲 Jackie Chan 啊 ，Jackie Chan。 哇，好对 啊！我系睇住噶，跟住嗰啲护士话：，哎，系啊，佢嚟咗香港之后就点点点点点咁样噶， 就 系 咁 坚噶，系啊，真系，所以佢喺日本个市场 咧好大。依稀记得佢哋靓唔靓噶？ 一个日本妹，唔系拍咸片嗰只日本妹嘅样咯。 哦 ，OK， 得，冇问题啦。咁样 收到，收到。 但系以我见到， 即系大岛优子 过出嚟嗰啲日本妹，嗰啲 fans 就真系你讲嗰只咯，即系唔系拍咸片嘅日本人咁样咯。系啦，见到你就唔好，你都唔好想提噶啦，嗰啲啦。 咁跟住所有警察故事跟夏日福星啦，夏日福星又系 哇，夏福星又好睇、啊， 又好睇， 但系佢又系客串嘅就呢套， 系啦， 呢套 又系佢系 呢套戏，你知 仲福星嘅吓， 你知唔知夏日福星嘅重点系乜嘢？ 关之琳 冇捻有错啦， 系啦， 喺间屋度喺净系喺间房度火烛几次咁样啫， 啊嗰、那个。跟住我會講㗎啦，即係大哥同埋阿關之琳啲嘢， 但有呢個咪 好鬼過癮嘅，又係過癮到爆㗎。咁跟住落去，其實我當跟住嘅 A 計劃續集， 呢個續集都好睇， 好睇， 都好好看， 都好睇嘅。 因為搭嗰啲景又係好精彩，即 係 好好心機。 係啦， 全個景西環嗰邊個景又係嗰啲街景，全部 即係咁講。我會覺得佢到 A 計劃續集之後咧。對於我嚟講咧，成龍呢個 年完咗， 而係完咗噶啦。 哦，咁我又未喎。 咁早？ 未。 係啊，其實警察故事續集，我已經覺得好，已經好續集了。 續集都仲可以， 都係 冇第一集咁好睇，明顯冇第一集咁好睇。但 係，但我覺得已經麻麻地，跟住就飛龍猛將都 OK 嘅。 我想話《龍兄虎弟》，我係 啊，《龍兄虎弟》又係其中一部。 呢套係差唔多，佢講到好似一套係國際嘅電影嚟嘅喎，已經。 因為《龍兄虎弟》就要火拍呢個快餐車啊，一定要。因為兩套戲都有嗰條女嘅， 嗰條女乃係西班牙小姐，係索到真係棒嘅聲嗰條女。 阿羅拉福納， 羅拉福納， 我唔記得咩名啦。 我真係講羅拉福納的故事， 但係好靚， 我知。 喂，嗰條女我細個睇係，哇！真係中意不得了，佢靚到又長頭髮，即係又西班牙妹啊。 又 重個重點係咩？佢講廣東話，大佬。 配音嘅就 咁嗰陣時乜嘢鬼婆啊？咩鬼婆咧？講廣東話㗎啦。 咁嗰陣時佢嗰啲鬼佬， 所有嗰陣時啲年代嘉禾拍嗰啲外國人。全部都是咁样配音㗎。 咪條女係流利廣東話㗎。 咁講得最好 嗰啲咩嚟呀？ 講得最好嗰個鬼婆一定係咩羅芙蠟啦。 羅芙蠟唔掂呀，但羅芙蠟係一個。 打女嚟嘅啫。 打女啫邊度掂呀，羅芙 蠟。佢多動作㗎嘛。 屌羅芙蠟。 一字馬喎。 喂，一字馬喎。 西班牙小姐真係。 咪先，我即係講返，我認同阿姚尊喎。其實真係去到警察故事續集之後開始慢慢喺。就喺我印象裏面即係甩嚟㗎喇， 已經未必會入戲院睇。 係啦， 係啦， 五集 收曬，收好多 好快集㗎。 係因為點解呢？點解會咁樣呢？ 嗰陣時成阿大哥嗰啲衰嘢開始慢， 係啊，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即係你已經開始知道嗰啲嘢啦。 留翻下集下半集 開始浮面啊嘛，跟住話認清呢個人。 咁我係未係嘅， 唔係我都係跟 Kenny 俾我啲資料講， 你跟對白啊嘛，張常哥 跟對白，我 係張常哥跟對白。 咪龍兄虎弟都好睇，我覺得 龍兄虎弟 係一套我係強力推介 嘅。但係嗰個邊個唱歌嘅咩 阿肥倫啊， 係啊，我覺得真係好白痴。 羅威賴， 你無端端喺一個山窿裏面咧，咪有啲嗰啲著傳教士咧打打。 你有冇留意打緊嗰啲傳教士？ 三 K 黨啊， 係三 K 黨。 傳教士啊，全部戴假髮㗎，後面俾佢打嗰啲咧，背脊嗰啲啊，個假髮打到喐㗎，假髮係俾佢。 跟住咪一幕咧，咪綁曬啲炸彈出嚟嘅，喺身綁曬炸彈，我覺得好鬼白痴。 係咁掉，係咁掉。 我覺得好鬼白痴。 同埋打嗰四個黑妹咯，好大波啫。 係啦係啦，嗰四個黑妹。 著高踭鞋嘅。 因為跟住飛龍猛將都 OK 嘅。 哇！飛龍猛將我覺得麻麻地喎。 飛龍猛將因為 我葉德嫻又 睇又係睇洪金寶咯。 阿黎又好中意睇洪金寶。 O K， 我覺得肥嘟嘟咁打嚟打去跳嚟跳去。 但係後尾洪金寶啲戲你有冇睇啊？ 冇啊！ 屌， 佢扮 Rambo 我接受唔到啊！屌你，俾一路肥嘟嘟個個隱隱咪算咯。你走去飛鷹計劃嗰啲扮 Rambo 啫。 但 係 喺我心目中佢真係好。 唔係，同埋佢每套戲都做啲下把位啊嘛。 係啦。 唔係走出嚟我係大哥，佢係下把位啊嘛。咁又打得嚇，咁啊，即係你會有同情心，你又會中意睇佢咯。 啊！我又想講一套又 miss 咗咧，就係阿袁華第一次出嚟嗰套啊，扮個越南人咧。 咪如果你扮越南人有兩套囉，一套就係東方秃鹰，一套就係飛龍猛將囉。 咁係啦，應該係飛龍猛將啦。 飛龍猛將佢喺度戳下戳下㗎嘛，佢好打㗎。 係啦，即係原本係睇住瘦猛猛， 係 呀，冇料到，到最後打。 一打佢褪 後。一打咁樣好鬼型㗎，嗰下係好型嘅飛龍猛將。 好型㗎，玩波嗰啲跳樣。 係呀。 佢嗰陣時我仲喺 TVB 拍緊嘢嘅時候， 佢已經都仲係勁嘅， 好 fit 嘅，好 fit 嘅， 好 fit 啊！即係嗰陣時係估唔到噶嘛，再睇成龍啲戲就係睇佢啲估唔到啲。 如果袁華咧，我最估唔到係我其中一部港產片，我係超級無敵勁中意睇咗超過100次嘅殭屍先生。原來殭屍係袁華嚟，撲佢個街啊！ 係咩？ 係啊！ 咁佢做殭屍真係冇得頂嘅， 佢唔使化妝， 佢真係唔使化妝， 佢唔使好似頂帽做而家個男主角咁樣減咁多磅， 係啊！ 佢一條慘咁啊！ 但係其實嗰個我都唔知係佢好。驚嗰個殭屍砌過，但屌後屘原來袁華嚟咧，袁華我就唔驚啦，即係原來識嘅， 以為真嘅殭屍， 唔係但係好驚嗰個殭屍，你就會閉氣噶嘛，即刻你即刻忍住，戲院嗰度一佢哋一揞住你即刻閉氣噶嘛，跟住會即係香港電影就係 你係黐得幾混順，真係喺度閉氣， 黐得幾混順。因為飛龍猛將之後，我真係好似印象中冇再入過戲院。 飛龍猛將就 咁緊要， 之後就麻麻地咯， 係啊， 即係打後嗰啲就開始 可以諗得睇得到噶咯， 佢就開始 混 跡。系啊， 奇蹟已經唔好睇啦， 奇蹟已經唔好睇啦， 唔好睇啦，奇蹟， 我覺得 好做作已經， 唔好睇啦。警察故事三我直頭冇興趣，雙龍會我都冇乜興趣。 雙龍會唔好，講佢自己分身啊嘛，兩個 係啦係啦。 嗰陣時係突破嚟，大佬幾高科技，同時間出現兩個成龍啊！嗰陣時呢個淨係高科技，專登破格嘅嘗試嚟㗎。 跟住佢火燒島啊，講無厘頭啊，特登睇嘅，但係屌， 追一陣啫嘛， 台灣嘅 咁火燒島，大佬嗰陣時係黑。嗰陣時係俾人一個二個俾人捉去拍嘅啫嘛， 係咩？但台灣嗰陣時嗰啲戲好驚嘅啫嘛，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我咁我唔知喎。 我死我知添，原來呢單 嘢死又會你死啊你， 好危險喎。 但係劇本啊， 如果我再睇翻，咪就去到重案組咯。 啊，重案組佢攞獎喎，重案組。 系咩？攞咩奖？ 金马奖喎、 啊！我攞金马奖。 但其实重案组我觉得系好拎 gap 噶。 重案组咪讲阿黄德辉俾人 gap 嗰个。 第一，成龙已经冇咗佢把声啦。 有成龍有御用配音嘛，係啊，咁佢已經唔係用嗰個御用配音噶，再加埋鄭則仕就更加騎呢套戲，咁跟住嗰套戲係唔好睇我覺得。 嗰套戲其實嗰套戲我覺得係 O K， 因為鄭則仕真係好好。 係咯係咯係咯，但係 嗰套戲個迴響大嘅，因為關於黃德輝 係啦， 因為嗰陣時有人話就係、是、成龍啲戲一定做到好多資料搜集啦，最後嗰出戲個結局係黃德輝係出翻嚟 嘅，冇死到嘅， 冇死到啊嘛。 黃德輝乃係羅家英 啊， 係啦，羅家英嚇咁啊，雖然好。好多人即估就話咧，你成龍做咁多資料搜集拍出係特登去拍黃德輝嘅，而套戲結果係黃德輝冇死，就應該係冇死嘅，就有人係咁諗嘅，就應該冇死，因為有人覺得啊成龍查案咧應該好過真係嗰班差佬嘅，佢話冇死就係冇死㗎啦， 咁 樣 撲街。 咁啊，依出戲又係個景又好犀利啦。成個九龍城㗎嘛佢，我記得成條車路，成個九龍城爆㗎佢，好犀利㗎。嗰陣時九龍城要拆，爆一節㗎， 成節俾佢爆， 成節俾佢爆，因為九龍城要拆。 我冇乜留意，因為我呢部我又唔係咁中意喎。 呢部我好中意。 呢部點解會有啲可能你哋會覺得睇唔重要？呢啲我都聽翻嚟嘅啫，聽翻嚟嘅就 睇翻呢份稿講嘅。 原本即喺個戲裏面有好多，譬如鄭則仕嘅戲咧， 剪咗 就剪咗嘅，所以有啲咧。唔通唔通嘅感觉 哦， 如果你搏翻埋咧， 可能会好啲， 就可能会好啲。 肥 Ken 嗰啲真系好正噶嘛，都系。 梗系啦 ，Ken 哥 ，Ken 哥呢啲就系演技派嚟。 哇，下一套好衰喎，下一套咩《城市猎人》咧，真系打 爆。哇，《城市猎人》真系衰捻到 街啊！ 好大反应喺度， 顶你人哋孟波好地地，你做乜去走去学人做《城市猎人》 真系扑街到爆炸！ 你仲要揾阿黄祖贤、邱淑贞， 再加埋 呢 个 好似系成龙第一次喺电影里面咸湿。在電影裏面啊 你跟稿讀的就話呢句係跟稿讀的 就是在戲裏面是鹹濕的不會的嘛正氣人物來的嘛是不是 除了三個都走 我接受不到阿孟波呢個角色俾成龍做， 呢套戲嗰個垃圾之處重點係咩啊？仲要加埋街頭霸王撲腳街， 哇！ 衰撚到 王晶嘅煙啊嘛， 冇辦法接受。 王晶入魔係由呢套開始，我想話。 王晶我揾日再講。仲有喎，呢套戲仲要即係仲要加埋我邊個啦？啊，仲有雷鳴嘅呢套戲撲腳街啊！ 邊個？ 黎明。 唔係有套鹹戲咧，做即係三級嘅，就係扮嗰啲咩幕后嗰啲咩古仔嗰啲咧，阿黄舒淇做叫雷鸣啊嘛，套戏里边。 哦，真系唔知。 系啊， 呢得你知嘅啫， 呢得你知，好少睇呢啲。个城市猎人之后就打翻响啦，又系醉拳二啦。 吓，但系真系麻烦啦，醉拳二又系无厘头嘅，有乜理由由狄龙做佢老豆啊？ 但系打得好睇嘛。 佢打得 OK 嘅嗰套， 因為你對上嗰啲咧，譬如你嘅城市獵人啊、重案組啊嗰啲都係一個差佬咁嘅角色去打啦，揸住槍啦。咁去到醉拳，依家翻去文初嗰只真係， 因為又請翻阿劉家良師傅， 係啦，劉家良 再做武術指導， 係啦， 係 醉拳二好睇噶， 呢幾部 又每一場嗰個動作係有嗰個叫做 surge 定係有，即係有佢嗰個 諗過 諗法嘅，諗過曬、度過曬。我拍嘅嗰陣時家良師傅， 但係冇理由狄龍做佢老豆啊！阿倫狄龍做佢老豆我都鋸啲啊！如果由狄龍嚟做佢老豆，真係 狄龍做成龍老豆咁差唔多， 都係龍啊？點解咧？點解咧？有咩問題咧？ 阿倫狄龍好啲啊嘛！我想問下， 佢嗰陣時話：，阿成龍嗰個角色好後生， 係啊係啊係， 係咪咯？所以但狄龍啊，就係做翻狄龍自己個年紀啫。但我想話，由呢部開始，其實成龍咧係直情推咗個巔峰。你跟住睇下嗰幾部戲嘅票房啦，唔過4000万係唔收貨噶。 最陰功嘅咧就係嗰出咁嘅紅番區啊，同埋霹靂火都 OK， 講揸車 霹靂火都係麻麻。 紅番區真係直頭嚟。 我聽講，我講霹靂火先。我聽講霹靂火係陳家祥拍噶嘛， 係 初頭。我聽講啊，陳家祥拍嘅，話拍到一半就離婚，跟住又變咗陳芬奇拍。陳芬奇都接咗啦，之後就去到後尾就係撚咁撞車，唔知做乜嘢成套戲。 喂，佢最後紅番區我最記得，坐住只氣展船啊。 係啊，撞喺落間屋度嘛。 你仲有得輸咩？咁大隻船俾你坐住，對使 Q 打？喂，屌你！人哋揸住支手槍仔同你肥，你拿住大炮去肥人，你冇得打喎、啊！個紅番區係最後嗰下，因為葉芳華嗰個女主角葉芳華， 葉芳華真係好熟。 嗰陣時係 嗰陣時， 哇，好犀利嘅大佬對嘢 又勁，係唔要鬼佬要你喎、 啊？係啦，咁啊，但係即係最後即係佢嘅氣展船嗰下，我真係接受唔到啦。霹靂火就袁咏仪啦，讲 都曳噶啦，个 都红番区霹靂火都唔稳， 但系谂下红番区5000几万票房啊， 霹雳火4000， 佢淨係拉屎搭嗰場景啊，即係佢搭嗰場玻璃嗰場景，嘩幾撚流啊嗰、那個景，一睇就知係搭出嚟㗎。 跟住警察故事 好撚虛㗎嗰間屋， 乜 Q 簡單任務撲街5000多啊收。 呢套就係啊邊個嘛，唐桂麗導演㗎嘛。係 啦係啦，唐桂麗都有嘢講㗎。一個好人4500。 屌老味，一個好人衰撚到。 直頭垃圾。 呢個一個西人啊嘛。 真係一個西人。 即係呢幾套戲佢即係基本上唔使點搞呢，佢套套都4000多啦。 但基本上呢幾套都係混吉㗎喎， 混吉㗎， 進入混吉嘅狀態， 進入混吉狀態， 係啊，所以已經唔睇 啦。嗰時候已經開始傳緊一樣嘢，嗰啲票房係篤數㗎啦嘛。 嚇，咁撚刺激， 絕對不奇啊！我都覺得唔奇啊，真係。 自己買即係買翻，起碼嗰個數量即係出嚟咯，即係輸得咯。 跟住呢一炸超級票房之後咧，其實都冇乜嘢。 佢跟住去咗荷里活就開始做小丑咯。 系啊， 系咁做小丑 啊，系啊，拍嗰出， 跟住系咁吉亲个屎忽啊，咁样啊，即系一打打下又揞住个袋啊，或者吉亲个屎忽啊，跳跳下，全部都系呢啲咯。 呢个 Rush Hour 以你俾我嘅资料咧，就叫尖峰时刻啊， 真系边？照个稿读就 系 啊， 系啦，冇 错， 真 系咁咩戏嚟？ 都系跟稿啊，全部 Kenny 俾你跟稿，叫尖峰时刻啊，吓，因为最尖峰时刻1998年嘅呢出真系垃圾。 垃圾之霸咯， 真係霸。 同埋咧，係佢影咗嚟香港攞景噶嘛。跟住嗰啲荷里活嗰啲人咧，睇香港咧，跟住講佢兩個去咗揼骨定嘢，即係去咗嗰啲骨場 啦。玩毛巾啊嘛。 佢入到去唔係玩毛巾啊，係嗰啲女啊，都仲係嗰啲鳳眼啊，跟住嗰啲景咧，係係。跟住嗰啲景仲係有啲龍啊咁樣嗰啲咧，哇！好撚難頂我哋真 係。 你完全 feel， 即係你完全明白佢哋完全都唔係做功課。求緊奇諗翻起30年前， 覺得香港係咁啊嘛。 好撚。 即其實十幾廿年前啲鬼佬睇香港係咩？ 嗰陣時咩咁快 係嘛？係九龍城㗎，係 啊，你 keep 住仲 係 嗰啲。 你睇下嗰陣時啲日本漫畫咧，一畫香港咧就係畫九龍城㗎啦。佢哋覺得香港啲人咧就係周圍買白粉啊，周圍 打債啊，仲係畫係城寨，走咗廿年仲畫緊個城寨出嚟㗎嘛？ 係啊，即真係鬼佬以為係嗰一隻㗎。我哋啲喺香港妹係著旗袍啊，揦一隻鼻啊，後邊有條龍咁樣嘅大佬， 真係大鑊。咁跟住係咯，後屘佢嗰啲都其實都真係渣渣地。 西片啊嘛， 玻璃樽咯，系叫做 玻璃樽。哇！一来我又唔系咁中意舒淇，你揾个叶芳华啦。 叶芳华拍玻璃樽真系唔得，完全唔系一只 feel 啊！ 踢爆玻璃樽就得 ，OK。爆玻璃樽， 叶芳华一擘大口，你系盖含紧嘅，真系啊！佢一擘佢口大，一擘大口，我哋含下大哥。 呢件真系正。 咁跟住就。冇啦， 冇咯，冇咯， 真系冇嘢睇噶啦。 后边已经系开始唔需要理会佢噶啦， 完全唔需要理会啦。 飞龙再生啊，后边好嘢。 飞龙再生，我唔知有冇睇过，真系 真系閪捻到冇朋友啲戏后边嗰啲。 啊，台译叫免死金牌，我未睇过飞龙再生。 哦，基本上后边嗰啲都唔使讲啊，即系佢嘅一生。 宝贝计划咯，2006年。 宝贝计划唔 好。我有啲印象咪新宿事件咯。 屌把捻。 但系佢个票房咁差嘅，1400嘅啫。 宝贝。 新宿事件啊！ 新宿事件入，哇閪到爆嗰套戏， 系啊， 你唔系话冇睇咩？ 我冇啊，唔系话吴彦祖俾人毁容啊嘛。 屌嗰套戏讲，你知唔知讲咩？嗰套戏 新宿事件咯， 讲 新宿系咯， 唔系净系讲佢新宿， 唔系佢鸡头好似做， 佢系讲佢喺大陆偷渡过， 大陆好似冇睇喎呢套戏， 喺大陆偷渡过去日本嘅，即系讲啲中国人偷渡过日本嘅，跟住喺日本做黑社会，又即系形成一个势力咁样。日本，屌佢老尾，咩年代啊大佬，使唔使偷渡过日本啊？当时时嘅大陆人咪捻玩， 所以嗰阵时咪俾啲网民炮轰 咯，系啊，屌 佢讲以前啊嘛， 哎呀，佢都拍到鬼五马六嗰套戏，个势又好似好捻劲咁， 个势好似好 劲，唔系最大镬嘅蚀，佢唔止话票房低，就佢蚀就蚀喺大陆个市场啊嘛，佢、 哎、 完全系即系好似过唔到审， 唔系因为大陆你一讲大陆人，大陆你2009年仲话哇，我又要去做，即系佢讲中国人去嗰度，唔系做鸡就做 贼，兵做鸡啊， 唔系。咁搞錯，冰冰做雞都唔係日本做啦，撲你個街！ 冇錯，係 咪啊？益都益自己人先啦，點會益咗去日本啊？嗰啲下，所以人哋一睇，喺大陸唔過係啱嘅。 冇撚又錯，同埋嗰個劇本又 gap 到震啦，跟住 真係冇睇喎，真係。 移動性啊嘛，移動性又係好鬼上落嗰啲戲，做咗有兩三套係好嘅之後，跟住都我都唔明點解會拍咁樣嘅移動性個人。 哇，咁 OK 啦，咁我覺得我2000年打後已經對，已經冇入去睇。 係唔需要再睇啊，基本上。 跟住。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再后 边，我哋睇咁多戏，最主要系咪其实想讲翻每套戏当中有咩女出现过，而家大哥又指导过咧？ 即係講咁多戲，其實係咪咁樣啊？ 我哋唔會講呢啲喎。 係啦，即係想影射呢樣嘢嘅。 指導 啊！ 指導。 我就記得有一次咧，如果你講翻就係 A 計劃嗰陣時，我嗰時唔之後，我同阿洪金寶大哥拍戲嘅時候，佢講翻即係講翻嗰啲動作，即係點樣諗到呢啲咁新穎嘅動作，同埋最 Q 麻煩啦！阿大哥話就係、是：屌你咩？等咗兩三日都未諗跳落嚟，即係咧我同咧穿任蓬。喂，好多錢㗎嘛，開工好多人㗎嘛，雖然佢嗰陣時交黃 金 好多錢， 即係要諗好耐，跟住咪 結果要 call 阿大哥嚟囉，洪金寶大哥嚟囉， 好就佢試條嘛。 好啊，因為呢佢哋係好嘅，成龍一樣好嘅，即係專師重道嘅呢啲嘢，一日大哥 大聲 一世都大聲㗎啦，大哥洪金寶阿大哥話喺去到現場咁撚嘢啊，跳唔撚跳啊，屌屌屌屌屌屌，係咪先？即係佢 話啦，寫俾你啲對白都寫得幾全面， 好似啊，因為大哥講嘅，同埋好多訪問佢都講過。 啊 ，OK， 即係佢咪跳落嚟咯，喝住佢，跳跳 哦， 你唔跳係咪要我上去推你落嚟啊？ 哇！ 攞手指彈鳩佢一屌，伸咗喺個鐘度。 嗱，所以如果講啲戲咧，就冇有講啦。 冇有講啊！基本上 十二生肖你有冇睇啊？ 唔撚睇大陸戲噶， 咩大陸戲啊？呢套 話有權相遊啊！ 但係鬼佬片嚟嘅，人哋話 鬼佢個閪， 大陸資金有份。 但係呢出戲我有睇嘅電視睇。 哎呀，咁撚不幸啊！ 毛管都凍埋啊！講啲愛國情緒咧， 愛國情緒嘅就 哇， 同温兆良一樣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嗰样我温兆伦 真系同温兆伦一样，好鬼骨鼻。 即系你喺个戏院度睇睇，或者你屋企睇睇，你会起身致敬噶嘛？对嗰电视， 跟住打飞机，跟住对住阿大哥打飞机嘅， 真系仆街。 咁啊，真系冇啦。嗱，而家因为去到2000年咧，要 check 翻个票房咧，关于大哥嘅戏咧，最收得嘅咧，竟然就系《功夫熊猫二》啊！佢系做配音，佢系做配音嘅。 佢声演嗰只马骝啊， 系啦。咁啊，所以其他啲戏咧，佢即系佢已经系放弃咗香港市场噶啦。 佢唔系放弃， 系啊，即系放 弃 香港市场噶啦。 而家嘢冇所谓啦，佢一早已经唔使做噶啦。 居民而家廿亿身家嘛， 所以佢真系好闷噶。有时点解人哋话佢翻 office， 佢真系翻 office 扫地啊，抹下嘢啊。 我知啊， 佢真系好鬼闷。 咁但系点解咁有钱都仲要搞啲咁嘅嘢？ 但系我想问下，最新嗰套戏你有冇睇咧？警察故事2013， 屌你啊！ 你有睇啊？你 大陆戏， 大陆公安啊！佢成日好笑喺节目，佢话大陆公安， 你话俾人听，你话俾人听，大哥系咪真系移咗民？点解？你嗰套戏系咪已经完完全全？ 我冇睇喎，嗰套。 屌你话睇， 唔系我有喺小米嗰度睇咗少少。 系咯， 立一立啊，睇咗十分钟，真系顶唔 住， 顶唔顺啊！因为实在太捻个奇嚟啦，咁啊行嚟行去，仲佢唔系打噶嗰套。喺度講嘢㗎，但係咁講嘢，叫講嘢講緊咗好耐咁樣。 唔係因為佢知近代佢最收得嘅係配音啊嘛， 係 金鳳貓，所以發覺我屌，我講嘢都4000多萬票房喎，我打埋得個1000萬，我講嘢算 啦。好啦，喂，咁就咁啦，成龍大哥。今日就嚟到呢度，我哋就唔會再講成龍啦。 唔冇成龍，下次唔係講成龍， 唔係講成龍，下次我哋轉個話題啊，下次 OK。 下一節咁講咩啊？講 下一節翻嚟咪知咯。 好咯，咁。 硬汉子拼出一生痴，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生命作赌注留下了英雄故事，忧患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知，跨步上，云上我要去写，明知凭傲气自我写，我一生的诗，情共爱，泪与痴。真诚是意义，生命豁出去，留下了惊人快事。英雄有骨气，同是世界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知，跨步上。 冇得失，只有全心